在民族最大的喜庆节日光明星节之际，旅日朝鲜人总联合会各组织和团体向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元帅发来了贺电。发来贺电的有旅日朝鲜工商联合会常任理事会、旅日朝鲜青年同盟中央常任委员会、旅日朝鲜民主妇女同盟中央常任委员会、旅日朝鲜青年工商会中央常任干事会等总联中央团体及其所属各组织、朝鲜新报社、朝鲜通讯社、金刚山歌剧团等事业机构，以及总联各地方本部、朝鲜大学和各级旅日朝鲜学校。电文指出，对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将军为白头山大国带来辉煌未来表示最崇高的敬意，对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元帅使革命全盛期走向大繁荣期，在祖国大地上圆满实现慈父金正日将军的遗训和遗愿表示最大的光荣。伟大的金正日将军的生平是卓绝爱国者最光辉的一生，他创造了主体事业和先军革命事业百战百胜的历史，打造了民族永远繁荣的万年基础。电文强调，要永远继承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与旅日同胞结下的火热情谊和血缘关系的历史，坚持发挥爱国忠诚的本态，从而做到总联同在金正恩元帅的领导下乘胜前进的祖国一道，进一步大大显示其威力。电文指出，为了祖国的繁荣富强和旅日同胞的幸福，谨祝主体革命事业的最高领导者总联和旅日朝鲜人运动胜利的旗帜，敬爱的金正恩元帅身体健康。